九吹廿四，点子网台咁简单。生活品味，政治民生，情趣玩物，音乐知性，感受意识，爱与恨，经验民主，言论自由，开放态度。在香港土地讲广东话，你的主持人 Detective 人称探长，逢星期四晚上十点几，要接住埋你，订阅埋个频道都唔会死。Stage 接就系我屋企，仲有 Facebook 个 page， 搜寻 Detective 听就 like 到。咪唔 follow 埋 IG， 入嚟睇下我嘅心思。个人傲慢多嘢讲，懒幽默又贪豪爽。入嚟 chit chat 是非老作，唔使靠我。得闲讲下鬼故。有时讲下摄影。可能做下音乐。无拉音乐通识，又会讲下旧事香港。总之吹得就吹啦，请你坐定定，暂时唔好犯劲。准备饮品零食，九吹即将开始。 喂，系，咦，今日系咪好多人出咗去 Halloween 咧？点解咁少反应嘅咧？唔知点解。是不是少呢？看看，应该都是少的了，正常。好，那啊，刚才啱啱呢就在太子吃完饭回来啦，都是要照常返日常的工作呢，都是一个抗争的方法来的。即是不要被有心人呢就搞到呢好像戒严咁，但又不敢戒严喎。咁啊，所以吓照出去食饭啦，照约人啦，同埋而家多咗好多饮食指南呢，這个惩罚指南啊嘛，咁所以咧，以前咧去到嗰个地方咧，我都唔知食乜嘅，即系求其鸠食嘅啫。咁但系而家咧就似乎充满目标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咧？有三个 haters 咩咁快？我而家都唔理佢噶啦，都唔知点解咁准时嘅，真系。咁就点呢，即係你欺咗唔会唔开㗎嘛，係咪一个 live 咁得意呢，唔好理啦。咦，唔读嘢㗎喂。喂。咁失手势呀。 Miss Light, hi everyone. Carol's Y 红猫探长好。 Hi, Miss Light, 又见返你呀，你好啊。 陆太极气探长好，大家好 ，Willie 气老探，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 ，Hello 大家好 ，J J Lunch 探长 ，Man 今日好多条战线，令人担心 ，Pong Pong He，On the Super 64，大家好 ，Charles Noble Hello，Ultraman 96 Trick or Trip， 我在煽动 Purple Dog Take Sugar， 因住收尾嗰几年 ，Louis Angel Hi 探长好，大家好 ，D Delo Susan Kong Hi Everybody， 版面 Hi 探长，多谢你啊，95273个 Haters 准时出。 是咯，喂，那个版面即是不是蒙面超人那个字来的，这个因为蒙面超人的日文好像都是用这个字的。Zero Zero 是不是一个型号来的呢？因为呢你知道我由第一代蒙面超人看到呢三号啊就已经没看的了，五号已经不看的了，已经长大成人的了。 Sonic Lam 大家好 ,DWMTHK, Hi guys, 版面 Yes。 嗯，喂 ，Sonic Lam 啊，第一次见你喎 ，Sonic 屌几劲喎，呢个有卡通人物啦，有一对波啦，又系一个诶，好似系超音速系咪？喂 ，Alan Chum，Hello，Alan Chu M H I 探长，大家好。 喂 ，Hello， 喂，大家有冇出去消费咧？今晚即系例如兰桂坊啊、旺角啊咁样，即系其实而家咧已经虽然话。晚晚都有嘢发生，晚晚都要出嚟弹嘅，几乎系，又或者晚晚都拉到人嘅。咁但系又唔会因为咁样咧，睇见啲新闻冇感觉嘅，即系今次系比较奇怪嘅，即系完全系唔会疲倦嘅，都系睇到新闻咧，睇到眼火爆嘅。因为啲警察咧越嚟越乱嚟啦，即系就尤其是啲记者咧，即系以前都记三分嘅，即系你可以幻想下咧，假若如果记者唔出现唔影嘅话咧。你谂下，一般嘅市民死得几惨啊！即系佢哋为所欲为啊，根本就系可以，即系有记者都系咁样，即系少个镜头都唔得啊！而家甚至乎有啲直头系唔惊镜头嘅。咁你见到佢成班人挡住镜头咧，即系佢都知廉耻啊，叫做即系惊俾你影到。但系有啲系唔惊嘅，喺你面前兜兜面打啊，或者癫咗咩都睇唔到啊，咁样咧，恐怖啦，简直系。咁啊，一阵间讲讲系头先我去咗边啦，唔知大家有冇出过去啦咁样。咁同埋我头先睇苹果咧，见到一个示威人士咧，即系唔系示威，即系 Halloween 嘅去出嚟玩嘅朋友仔咧，佢将成个太子站咧整咗个模型，好似着龙咁笠住个头，我觉得呢个真系非常之有创意。咁因为今日咧嗰个。就是831嘅两个月嘅纪念啦，仲有系 Halloween 啦，咁佢竟然咧可以将831打死人呢个黑色嘅议题咧，就竟然摆咗入去个 Halloween 嘅自制嘅创作嘅一个装饰嗰度，即系觉得真系最有创意系佢啦。咁啊有啲请人哋个面具啊，即系嗰啲太简单啦，即系你。搵咗幅相返嚟paste 落去再 print 翻出嚟搞掂啦。但嗰个831真係有心思，成个地站就凹落个头度。唔知啦，睇唔睇呢个呢？ 仲唔平喽 ,Salon Wong High Wall D Dali That Cage Was So Cool。 係呀，冇错，大家都睇到係咪？咁而家现场呢应该大把 live 睇嘅，即係我都好难集中到精神做 live 啊，因为咧其实今日唔知点解食滞咗，真系，因为晏昼咧又约咗朋友食饭，因为而家多数都约下人继续消费啦，因为即系我觉得消费都有一个抗争嚟嘅，即系最舒服嘅，即系佢要你个市面唔系正常运作，咁你咪偏偏要做翻正常嘅嘢咯，尤其是而家。即系发现咗好多好食嘅地方，咁啊，尤其是头先夜晚嗰餐饭咧，咁我出咗去太子界人街一带嗰度食嘢，咁咧真系有好介绍啊，真系唔系讲笑 ，OK 真系。大家有冇出去啲黄店嗰度消费下咁咧？喂 ，Leo， 呢位系边个啊 ？Leo 踢雷，Leo 啊，呢个系咪我识嘅 Leo 啊？系咪 Leo 矮啊？真系，因为而家。好多人嗰个 account 都改晒名咧，有时候有啲明明识咗好耐嘅，但系佢系咁同你搭爹，你唔知系边个，因为佢单方面改名。咁我都改咗少少，改咗串法嘅， 咁唔知有冇发觉咧？即系 Facebook 个 page 嗰度又改咗，咁啊，同埋尤其是我私人嗰个 page 啦，我已经改咗friend 即系朋友嘅朋友先至可以浏览嘅，普通人入唔到嚟嘅，因为好多恐怖袭击噶嘛，而家即系入嚟杀嘢啊，或者监察啊咁样。咁但系 page 咧就阻止唔到佢哋做呢样嘢啦。咁啊，所以近来咪话好多 page like 咗嘅。咁我终于有少少眉目咧。有少名目呢就知道点解呢排会多咗好多follower。原来呢我諗又未必係整蛊嘅，又未必係蓝絲鬼或者大陆嘅 hacker 做嘅。咁我估係咩呢？因为呢我呢排即係十倍以上咁样增加呢，即係举个例我 post 咗一幅一个卡人哋嘅一条片啊，咁因为咧我嫌嗰、那个阿陈同学咧嗰、那个怀疑系捏造嘅搭 lift 嗰条 video 咧，即系挤牙膏咁样挤出嚟嗰条片，太过鱼眼镜 wide angle 得滞咧，咁我于是乎我将佢 crop 咗出嚟咧，就变成一个一幅好大嘅画面啊，即系相对第一清楚啲嘅。咁于是乎咧有都唔系好多400人 share 到啫嘛，系咪400得先？即系唔系好多人 share 噶咋，但系咧就引嚟好多人嘅反响，就专登入去嗰条片咧嗰度问嘢啊，或者因为咁样咧而like 同埋 follow， 咁 following 咧就多好多人嘅，咁咧嗰条片咧有至到而家咧276个 share， 咁啊百几个 comment， 咁啊700几个留言，就净系嗰幅相啫，咁当然有啲真心交咧。就喺度分析啦，即係分析究竟條片係咪假㗎。咁有個人呢，有人執咗圖嗰張相就當咗係真嘅。咁原來呢我最尾 find out 呢，因為我問返我照顧我媽媽個印尼嗰個姐姐呢，我俾嗰啲留言嗰啲人佢睇呢，原來有好多印尼文同埋阿拉伯文都有嘅。咁原來就係、是、我估計係非常之有可能呀，就是有一啲人呢将嗰条片呢作咗个古仔呢，就 post 咗喺啲马拉又有啊，马拉印尼同埋泰国嘅嗰啲神怪网站啊，即係嗰啲撞鬼网站啊。咁嗰啲人口好劲㗎嘛，即係讲緊亿亿声㗎嘛，印尼都好多成亿人㗎嘛，听讲。咁泰国啊加埋马拉都好多人口㗎嘛。咁于是乎呢喺嗰度咁多人里面，其中有啲鍾意啲古怪嘢嘅人呢就 share 咗呢条片，好多唔同嘅 forum 啦，我估就。咁呢於是乎呢佢哋多数喺呢条片嘅留言呢都系问我见唔到嘢喎，有咩发生咁，有冇人话俾我知咁样。因为呢嗰位我媽嗰个助手呢就译返晒嗰啲文俾我听，佢就啲人问系咪边一秒边一格见到有鬼咁样。然后呢就係将嗰版嘢呢就变当咗係鬼古仔，定唔知作咗个古仔咁样。咁所以呢就变咗有咁多人 follow 我囉。佢以为呢个网站即係我个 page 呢係一啲鬼怪嘢。咁或者可能印尼方面或者马拉方面嘅人呢好热情嘅。即係有条片睇过咁呢就长期 follow 住。咁希望一路跟住你睇下有冇嘢睇咁样囉。咁但係好失望啦，因为之后我 post 啲嘢都完全唔啱去睇嘅。咁已经开始有啲人已经开始走返啦。咁纯粹一场虚惊误会囉。因为开头呢就以为佢係一啲恐怖袭击呀，实在太敏感啦。咁所以呢件事不过至到而家至到今日都仲有人 like 嘅，唔知点解即係 follow 㗎。咁同埋今日唔知点解好眼瞓。因为琴日开嘢开到几夜，开到五点几。仲睇咗套戏添，即係开完嘢之后。咁所以呢今日就瞓少咗，咁晏就约咗人出去呢，我諗咪食滞咗。咁我 post 张相出嚟呢就係、是、一间韩国嘅铺头呢就有我叫咗隻鸡。咁呢嗰啲小嗰啲春鸡咁细隻呢，咁呢佢就个煮法呢就焗熟咗，跟住呢就喺面头撒一啲 cheese 嘅粉。即係有两种，有三种 cheese 俾你揀两种。咁就将隻鸡劈开两边，一边一种唔同嘅 cheese 味道。咁头食落嗰下呢，我哋 cheddar cheese 呢 啲味好鬼出嘅，即系好似好好味咁嘅。咁但系咧，你食落去第二啖已经穿晒崩啦，即系好似薯片嚟嘅变咗。咁但系只鸡嘅味同嗰啲味完全唔夹嘅，咁啊，所以我唔明点解嗰啲韩国铺头咧，我见到炸鸡咧有成张 menu 都系林林种种唔同嘅炸鸡。究竟系咪韩国从来都冇炸鸡食嘅咧？即系以我嘅印象咧，我三年班都已经食过铜锣湾有间炸鸡店嘅炸鸡啦。即系我三年班都差唔多40年前。咁但系韩国而家乜都系炸鸡嘅，睇嗰啲韩国嘅戏啊、电视剧啊，咁成乜都系食炸鸡，即系当一件事嘅，即系等于我哋新年行花市咁样啊，即系约个女同事食炸鸡又好开心咁样，即系乜 Q 都炸鸡啊，唔知点解。咁即系打响你定咩啦？即系当系发现新大陆咁嘅，唔知韩国近年对食炸鸡呢样嘢。咁啊，我睇一啲戏，譬如《炸鸡特警》，咁佢直头当咗个国宝添。即系我就系成日都系讲咧，韩国嗰个 K-pop 嗰个文化，我唔中意嘅原因咧，就系成日舐翻人哋啲口水尾咧，就当咗系新嘢，用一啲好劲、好高压嘅一啲方法去 promotion 啊，即系 promote 嗰种。佢哋即系可能佢国家有出钱去宣传佢哋国家形象嘅关系咧，竟然炸鸡都系其中一种被宣传嘅物种嚟嘅，即系我觉得都几可怜嘅，真系要炸鸡都 sell 埋，即系人哋美国佬啊，即系兴螺旋摇摇啊，即系以前兴埋嗰啲嘢滑板啊，咁啊全部都系前无古人噶嘛，就算有都系唔流行过，冇流行过噶嘛。咁你美国嘅精神，你先能够有个形象，令到有人都跟你啊，觉得哇美国好先进。咁但系韩国唔知点解咧，又有啲即系可能啲细路仔未见识过啦，即系个唔知个世界一啲历史啊，或者冇见过嘅就当新啦。咁而家追韩国星或者成日都系睇 K-pop， 觉得韩国真系好好劲啊，好坚抽啊，好值得崇拜或者模仿啊。即系大陆嗰啲咁嘅明星啊，即系全部都系。跟韩风嘅，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可悲嘅，真系。咁啊，讲呢啲咁嘅内容啊，之外个人有翻几老啦，因为真系后生嗰啲人都觉得有乜问题啫。咁啊，靓仔啊嘛，啲嘢未见过，炸鸡又未食过，又未试过染到个头成头金晒咁样。咁可能就系佢哋觉得新鲜啦。 Kaming 3277 Choi Elena 吴探长好，大家好。雪冰唱大家 and 探长好，康康探长好，大家好。万圣节快乐。 喂，万圣节又有几快乐咧？真系，我就从来都唔觉得万圣节有几快乐嘅，因为咧我从来都冇去过嗰啲海洋公园啊，同埋迪士尼嗰啲 event 啊。咁当然，其实就真系唔系我哋呢一代人去噶啦。咁但系。我嘅同輩呢好多人都去過喎，原因就係佢哋帶啲細路仔去，咁我呢啲就好嘛唔留種，呢啲就冇機會帶細路仔去啦。咁但係就今年真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嗰個海洋公園又發生完咁嘅事呢。咁我覺得海洋公園都幾多，即係 Halloween 都幾多，即係有幾有代表性嘅，事實上。因為黃之峰呢第一次搞社會運動呢，即系反对宗教霸权咧，就都系万圣节，都系海洋公园嗰度发生嘅。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呢个新闻咧？咁嗱，譬如我头先咧，即系概括咁样同大家问候嘅时候，就问大家究竟有冇出到去兰桂坊啊，或者太子站啊？咁原来冇嘅，一个都冇落到去，竟然。咁啊，同埋今日咧 live 都系出奇地少人。咁既然少人唔紧要啦，咁啊冇咁多人应酬嘅话咧，咁我就可以继续我想讲乜。咁啊，至于讲翻少近况先啦。咁啊，前日有个旧同事就嚟探我咧，即系 Milton 啊。如果你听即系听得久吹耐都知有个叫 Milton， 就系、是、以前我旧同事嚟噶，即系我 Stage Tube 嘅其中一个 partner 嚟嘅。咁咧，因为佢近来咧就同一啲Indie 嘅人去合作做一啲嘢，即系专系咧就系、是、喺大陆揾一啲 model， 就去供应俾一个日本嘅 producer 去拍一啲唯美同埋性感，甚至乎有啲性爱场面咁嗰啲嘅 channel 啊。咁咧嗰个 channel 咧就系、是、佢话而家日本咧，因为日本曾经嗰、那个AV 行业咧好发达嘅时候咧。 就可以即係養咗好多人嘅，即係話同一時可能有十間八間出版社啊，即係我哋出寫真啦，甚至乎出三仔四隻啊，即係三級 AV 嗰啲好多嘅，捧偶像都同時捧好多嘅。咁但係近年咧就已經好少，即係少咗好多啦。雖然仲有得睇四仔，咁但係咧就好多 producer 咧曾經入過呢行咧，咁佢哋技能淨係識呢樣嘅啫，又或者日本人。在消費在呢啲 AV 方面咧，可能係比較上疏爽或者肯賣正版嘅，咁所以咧就依然大有人在，好多人做緊嘅。咁但係咧，佢哋咧就轉戰咧由正價嘢，所謂正價嘢咧就係正經出版社啦，可以賣可以拎出街賣嘅一啲載具啊，即係例如DVD 啊，或者電就 paper view 啦。咁但係咧有啲國際性嘅 pay per view 咧就冇日本嗰個禁制咁強嘅，因為日本你都知道要打格仔啊，又甚至乎係即係好多規矩要守嘅。咁所以點解你會睇到四仔咧？咁原來拍四仔嗰啲公司咧，全部都係喺美國嘅。因為你睇四仔如果有經驗嘅話咧，一開始有個 FBI 嘅字樣咧，原因咧就係呢個 material 咧係 FBI protect 咗佢嘅版權，或者佢嘅內容咧係經過 FBI 去审查过出得街先至可以卖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变成你见到四仔同三仔嘅版面完全唔同咧，就咁解啦。咁但系咧有一班新力军咧，又或者以前做过呢个行业嘅朋友咧，就走咗出嚟就做一个 indie 嘅制作人。咁啊点玩法嘅咧？咁原来咧，除咗我哋睇开嘅 YouTube， 咁 YouTube 话任何嘅 content provider 都可以抌嘢上去啊。咁只要你唔好觸犯嗰個色情條例就得㗎啦。咁但係假如你要觸犯，假如你係俾 provide 一啲另類嘅內容俾一啲目標觀眾嘅話呢，你就要入啲另類嘅平台。咁嗰個平台呢，譬如 PointHub 啦，唔知大家有冇睇過 PointHub， 就會有可以你 as 一個 producer， 你可以開一個 channel， 你可以自己擺啲片上去。咁有兩種玩法啦，有啲免費，有啲要錢嘅。咁原來呢要錢同免費嘅 quality 呢可以冇分別嘅，其實咁只不過呢係有啲好另類嘅玩法呢先至會留喺一啲要畀錢嘅 channel 嘅。咁原來係咁玩㗎喎，原來係即係當嗰啲好 niche 嘅 market 呢，就唔需要你好大製作，唔需要你好唯美，唔需要你拍得好靚，佢淨係要好專，就啱啱就係呢有啲人呢佢去到咁專嘅時候呢，当你好难揾，但系你又有提供嘅渠道嘅时候咧，咁嗰啲人咧就会 subscribe， 咁咧佢哋就靠赚呢啲钱噶啦。咁全世界咁大咧，咁佢赚嘅钱咧系绝对系好过打工好多嘅。咁所以咧，我朋友咧就系同一个日本嘅 producer 咧就系有咁嘅关系咧，就系做一啲咁嘅生意啦。咁佢鼓励我做咩咧？就唔系鼓励我拍咸嘢。佢话原来咧就Pageant 啊，唔知大家有冇听云海啊或者 Boom 嗰边咧？就佢介绍呢个网站俾我睇咧，就嗱林咧就叫我即刻登记埋。咁咧佢嘅建议咧就系话我喺个 Patreon 嗰度咧做音乐，咁就系将我以前做落嗰啲license free 嗰啲 title 咧就摆晒落去。咁但系咧就有个承诺咧，就系一个月出可能一首歌或者两首歌，即系不停有更新嘅，咁咧就令到咧，如果 Patreon 嗰度摆咗你嘅摆咗我嘅作品咧，啲人就会有个惯性咧，就定期可以喺嗰度揾一啲jingle 啊，即系因为我做嘅音乐咧就系俾啲人嘅配一啲画面嘅音乐嚟嘅，虽然全世界都好多人做紧同一样嘢嘅，咁但系香港啊梗系极少啦。咁於是乎咧，我做一啲香港有關嘅音樂啊，或者香港特色嘅音樂，我唔知行唔行到呢條路啊。因為我原先諗住啊，有啲中樂 background 或者有少少中樂嘅元素嘅 jingle 得唔得咧？咁如果大家有玩到 Sleeping Dogs 啊咁，其實全部都係玩呢啲，但只不過咧嗰啲係一鬼佬玩嘅中樂，就一聽就有佢嘅品味嘅。咁但我又會整啲咩出嚟咧？咁我覺得，如果仲用中國嚟 sell 俾全世界咧，我諗啊變咗毒藥噶啦，因為中國嗰個形象咧越嚟越差嘅。 咁究竟香港有啲咩代表到香港呢？大家可唔可以提议俾啲意见我呢？咁同埋我搞唔搞呢个 channel 好呢？而家 channel 就开咗㗎啦，又系 patreon user/detective 全部，即系无论 YouTube、Facebook 我都系用返嗰个名 ,Instagram 都用返嗰个名 detective。咁因为暂时未撞名嘅，因为呢个字系无中生有嘅，所以呢我出咗之前系冇人出过啦。咁所以呢就我有时间会搞下啦。咁曾经我朋友有好多提议嘅，咁可能我喺嗰度就拍一啲 content， 譬如可能淨係讲831，咁即係为咗有人 subscribe， 咁你可以讲即係讲一段仔咁样，譬如每日发生啲咩事，譬如讲猫又讲一段仔，可能拍同隻猫玩又拍一段仔，即係总之呢嗰啲 content 呢就喺 YouTube 呢度见唔到嘅，又或者我以前唔会喺度做嘅，咁拍咗落去呢会唔会可以黑到一啲 subscriber， 可以每句俾$5呢咁样。咁呢个呢我就话都诚意喎，即係唔使钱又有百几人嚟啫，要钱我諗10-8都冇，咁真係嘥时间啦。咁所以呢咁佢更加鼓励我，佢话唔紧要啦，即係试下囉。佢话去 follow 嗰啲，即係有 follow 但係冇俾钱，佢话有啲做咗成年都系得10+ subscriber 都仲愿意继续做嘅咁样。咁即系我仲考虑当中囉。咁我有几多嘢拍呢，可能讲下鬼故啦。即系其实鬼故边度撞到咁多鬼呀、啊、即系如果真系讲鬼故嘅时候呢，我就有每个月或者每个礼拜作一个鬼故，咁我讲一次。即系我要包装下，同埋有个有个諗法，即系同埋有个即系嗰个策略先至可以做 patreon 囉。因为你收人钱嘅时候呢压力就同而家唔同㗎啦嘛。即係譬如我而家讲咗26分钟我仲係讲緊啲同社会冇关嘅嘢嘅，基本上讲咗少少啦。咁大家入嚟究竟係想听乜嘅呢？係咪就係想听我发下声就算，亦话即係嗱好明显嘅，即係我仲係吹緊啲水嘅时候呢，我而家讲咗20几分钟都係得百几人啫。好似以往呢一埋牙呢就讲黑警呀、啊、讲下啲风景呀、啊、咁样嗰啲。就好似多少少嘅相对系。咁所以即係要 market 下究竟嗰度讲咩，或者讲咸股大家有冇兴趣呢，或者分析或者讲呢个 AV 嘅影评有冇人，即係平时我唔会做嘅嘢我先会喺嗰度做嘅。即係嗱我初步我就係咁諗啦。即係如果我收人钱嘅我又系讲嗰啲，唔收钱又系讲嗰啲，咁有咩分别呢？咁於是乎呢我可能即係为咗嗰边嘅生计呢，我就可能要会做一啲我平时唔做嘅嘢。咁但问题唔知有冇人鍾意睇，咁所以或者讲嘅感情啦咁样嗰啲，即係平时我唔会做嗰啲嘢呢试下嗰度做。咁只不过呢喺呢度我唔适合咁样做咁解啫。因为又有问有答呢，又你又冇人问我咸湿嘢，又冇人问我感情，又冇人问我性爱嘅技巧咁样。咁我咪焗住讲嗰啲囉，因为嗰啲相对都系多人鍾意听啲嘅。咁我就係諗住呢，如果patreon 嗰度呢就会讲一啲另类啲嘅内容啦。咁譬如讲音乐都得嘅可能。咁就话唔定啱啱上次先讲完怒火探戈冇諗住摆嗰度。但我朋友就极强力咁样鼓励我试下都无妨啦。你将你以前录过嗰啲摆返嗰度先。咁咪好似人哋觉得 subscribe 你好似有着数咁囉。因为有啲完全唔识我㗎嘛之前。咁无端端听咗咁多集嘅怒火探戈。咁如果每个礼拜出一集咁样。咁可能变相逼到我做更多 content 都唔定嘅。咁所以而家仲係思考中，希望大家俾啲意见。似乎今日大家都好似冇乜心情倾偈咁，因为连续讲咗20分钟啦已经。咁但係都好似打完招呼就挂住睇隔篱个 live 係咪呢？ Fondra Chan Happy Halloween, CB, message retracted, CB 去了太子。 Okay. TY Fiona Chow 探长你好，监制好，大家好，万圣节唔系我年纪嘅节日，以前香港唔兴。 Okay. TW Chan, good evening all. 喂 ,hello. Chan Y 唱讲鬼故比斋音乐技受众数目更加窄。 唔系啩。嗱我个经验呢即系喺我呢个范围里面啦。我就譬如有灵幻少女嗰啲或者猛鬼 studio 嗰个 view 数呢就点都多过呢我请啲音乐人上嚟讲嘅音乐嗰啲 view 数嘅，我唔知点解。係咪音乐嘢就一定要出名嘅，譬如我曾经搵个周启生录音咁样。 咁但系又唔见多咗啫，咁样，即系本身我嗰阵时 Stage Tube 个 channel 啊少人听啦，咁我唔知呢个真系。喂，正。 嗯，正 ，Hi Rotam, Little Leo, is it just me, or is it getting crazy out there? Hanatay, hi everyone. 窗外唱讲鬼故受到地区语言限制。 咁讲政治又冇限制咩？咁即系你先系个言语嘅问题啫，系咪？我唔明系咪你系咪咁嘅意思啊？因为广东话就有个死症噶啦，其实我唔明嘅，有啲因为广东人即系识听广东话嘅人口真系并唔少嘅，绝对多过韩国，多过日本。但系咧，大家都有个印象咧，俾嗰啲做娱乐圈、做唱片同埋做电影嘅人咧，成日讲翻同一个大话咧。就要嚟开脱自己点解啲嘢卖唔到，就係话诶广东嘅市场小嘛，你同大陆比个市场普通话梗係小啦，咁但係你又大过日本同埋韩国，咁冇 excuse 㗎喎，咁点解都係小呢？咪就係原因啲嘢唔认真整囉，我觉得係。又或者另外譬如美国或者北美讲广东话嘅人都已经放弃咗香港呢啲娱乐呢，会唔会係咁呢？不如啊，春威昌、春威章、春威聪，讲下你嘅地区语言限制系咩定义啦 ？My kids golf clubs, Ultraman, Lee, Patreon, 仲未 light out war. Stephanie W 今晚出面啲死黑警好离谱，失望嘅表情。 哦，系啊，我头先喺出面翻嚟。咦啦，阿 Dominic， 你见到未 light out 啊？咦，但系佢复晒我话。但我自己打上去有嗰版嘢喎，係咪我未 upload 嘢所以你见到未 live out 呢？我唔知呀，我未试过用人哋部机点样睇我个 channel 㗎。 嗯，将我之前都系喺网上乱搵灵异节目先识到老探，以前未听过你啲节目，窗外唱，但你如果只系音乐，放系你头先讲过啲好专科技频道，系咪会多啲外国人需要呢？ 咁其实讲音乐我都用广东话嚟讲㗎啫。咁啊播歌，咁嗰啲歌人哋都听过啦。因为嗱，我唔知你知唔知九吹唔系呢个怒火探歌究竟系点样咩玩法啦。咁怒火探歌呢即系又用一啲歌嚟串联一啲时事，咁啊讽刺时弊，甚至乎系直斥时弊咁样讲下感受嗰啲咁嘅音乐嚟嘅。咁会唔会鬼佬都得人听你呢？又唔知你讲乜？你会唔会听一个泰国嘅电台节目，但系觉得啲歌好听，你又会追听嘅？我就唔会咯。 Black to Hello， 日常生活恐怖过万圣节。 其实万圣节都唔恐怖嘅啫，要嚟吓鬼嘅啫嘛，真系以前。咁日常生活咧，而家香港呢几个月咧，根本上睇鬼片你都系唔会惊嘅，原因就系你嘅。嘅生活系更加恐怖啊！事实上，即系头破血流，不特止，仲怀疑有死人，有浮尸，打人嘅手段又好残忍，禁锢又好恐怖。咁所以，即系香港人喺呢几个月里面咧，一般嘅市民咧已经即系一个特训嚟嘅。即系如果大家有睇《V for Vendetta》嘅话咧，而家我哋咪就系、是、俾人拉咗去坐监嗰个阶段咯。咁啊，之后好劲嘅，我相信大家呢样应该要放心啊，真系。 Q Y Fiona Chow 讲鬼真系多人听，网台实有一 part。 咩网台实有一 part 啊？讲 鬼 故。我知咩叫网台实有一 part。 花生有一个节目。 哦哦。 讲鬼故啊，好、 哦、 多台都系咁样。 嗯。O K， 咁所以。 如果俾钱听鬼故，我觉得好难，都 几 难做。 系咯，嗱，阿监制指出咧，如果要俾钱。嚟听鬼故，你会唔会听呢？ 因为 YouTube 太多唔使钱啊嘛。 系，咁所以系咯，即系有冇啲，即系其实真系博支持嘅啫。即系你觉得啊有诚意，你又觉得好中意听，即系嗱，问心一句，我谂而家呢度同我倾偈嘅朋友咧，我谂都得两个人咧会俾$5一个月啊，即系$5啊，即系维系差唔多个二人钱一日。系咪花家姐嗰啲都系差唔多呢个价钱啊嘛？咁啊，我谂都系超唔过两个会肯俾钱咯。咁变咗，如果我喺嗰度 开台嘅话咧，即系讲另外一啲嘢嘅话咧，我就应该唔会系呢啲听众噶啦。咁所以都博得过嘅。咁只不过我两边都互相宣传下咁解啫。咁但系 anyway， 如果迟下真系冇嘢做得好交关嘅，我都会试噶啦。甚至乎我而家手头啲嘢做完，我都会试少少先咯，或者写 upload 啲嘢上去啊，或者即系求其摆啲嘢上去，沤一年半年咁样，睇下个情况系点先啦。因为我见到云海咧，即系佢因为 patron 咧，佢好透明嘅，你就见到佢有几多人俾紧月费嘅。咁我见到云海咧，佢好劲嘅，都有一个月有2000几蚊嘅收入嘅，即系就讲咗你有个 pool 咁样嘅，咁咧就。唔使做嘢啦，2000几美金系咪？即系如果你普通生活咩都够啦。啊，唔系2000几蚊啊，系2000几个 subscriber 啊，即系2000几再乘5啊，即系有10000蚊美金啊，咁滞啊，咁所以咧都几爽皮嘅。如果好似佢咁样，咁我有1/10都几舒服噶啦，真系都几开心嘅，应该话。 Miss Light 以前有習慣听鬼故，但而家听到闷，生活仲刺激。出外上街，我讲过好多次，我系由你系 DBC 开始听够啦。你自家记推歌节目，我梗系听过啦。 啊 ，OK， 系啦，咁咪系咯，推歌先噶嘛，咩都未做之前就推歌噶啦。喂，多谢捧场啊，记得你啊，记得你个名。呢位啊 ，Lemon J Patron， 咦，你个啊，我就系你个名有 Patron 嗰字咁劲添。 Patreon 要有云海个分贝先搞得起，一系要啲好专门又整到好精致嘅知识型 channel。 系 ，OK。我唔知系咁唔读，搞乜咧？阿 King Wei Fiona Chow 就话。第一次见到探长都是在其他台听到你讲鬼故，觉得好好听。我其实讲了几次嘅啫，咁都俾你撞到。 唱怀唱，但你头先讲过啲好专科技频道是放探长你自己嘅创作，并唔是你推其他人嘅歌啱啊？系咪 ？QY Fiona Chow， 我真系有俾钱听鬼故，哈哈。 哦，系啊。喂，咁你讲紧？我推自己嗰啲冇意思㗎喎，因为我觉得仲少听众，因为呢冇共鸣感㗎嘛。因为大家都听过嗰首歌，但你又走去分析嗰首歌呢会有共鸣啲囉。但譬如我自己作咗首歌，咁我自己推返出嚟，大家都未听过都唔知道做乜。咁啊即係都几鍾意听我把声先会入嚟囉，我相信。好矛盾呀，呢个真係未试过唔知道。Fiona 有俾钱听鬼故啊？有咩鬼故要俾钱嘅？即系潘聪咁样，好似 Patreon 有冇鬼故嘅咧？真系唔知道。咁啊唔紧要啦。喂，咁啊今晚有少少攰咧，咁啊直接讲晒啦。因为头先可能喺条街度都几紧张噶。咁因为咧，我讲下头先嘅情况先啦。咁头先系我出到去喺旺角食嘢啦。咁啊跟住嗰个劫公仔个指南咧。唔知大家有冇劫公仔个 app 呢，即係嗰个叫做咩 ,WhatsApp 啊。咁冇啊，快啲装啦， Android 同埋 Apple 都有嘅。咁呢就 WhatsApp 就係即係 WhatsApp， 但係个 app 变咗 GAP 咁样。咁呢就嗰度呢就有劫公仔嘅地方啦，又兼且有餐厅嘅地方啦。咁个餐厅呢就会有个蓝有黄色嘅 tag 嘅。咁黄色嘅 tag 呢你自己领会啦。咁就算俾啲大陸人攞到呢個 app， 佢都未必知道你做緊乜嘅。即係總之呢有推介，就係一個黃色嘅 tag 喺地圖嗰度。咁我哋呢就專係搵呢啲咁嘅餐廳啦。咁我哋呢落腳嘅時候呢就喺大角咀獅哥帽街就行返去，因為呢成個旺角都 block 住晒呢，車去唔到嘅。咁於是乎呢獅哥帽街直踩太子道，咁去返嗰頭搵啦。因為呢我知道嗰度呢有间叫东京街嘅日本嘅串烧好出名㗎喎。 喂，寿司店 店啊，寿司店嚟啊，隔篱真系串烧冇错。咁点知咧，净系得立食同埋外卖嘅，咁就唔啱我哋啦，咁所以冇去啦。咁跟住咧就去咗砵兰街啦。砵兰街咧有一间 cafe 叫做 Paradise Cafe 啦。咁咧啲嘢咧就因为我同阿大金一齐去啊，佢又唔啱食。咁咧我哋未食饭咁啊 OK， 因为 portion 可能大啲啦，比一个 all day breakfast 都过百蚊，我觉得就几贵嘅。咁啊未试过，咁啊有位嘅嗰度。咁呢似乎又唔入啦，咁跟住去咗另外几间都探访过嘅。咁有间叫做Grotto 嗰间叫咩话 雕龙坦 坦。唔係唔係。 Grotto 绝 代。风华绝代啦。风华绝代啦諗住入去嘅。哇嗰条队排到呢，即係其实呢成条砵兰街嘅食肆呢，根本上你见到排晒队你就知道佢係黄店嚟㗎啦。咁你见到拍乌蝇呢就蓝到黑嘅几乎係。咁呢所以就好容易搵嘅啫。咁呢有啲黄得高调，有啲黄得低调嘅。咁好简单嘅，其实你唔使啲 app 呢，你睇下佢连边个区议员个海报就知㗎啦。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指标嚟嘅。都唔使点样走去搵 app 啊，或者唔使知佢个底细，你都可以支持㗎啦。咁我见到跟住我由砵兰街直接行到去界限街啦。咁界限街呢都好多食肆嘅。哇咁原来我以前喺度食个蒸饭嗰间基隆餐厅呢又系连嗰、那个社工嗰、那个啊，咁我原来都系黄嘅。咁门口更加有人呢负责去将一啲海报 unpack 咗卷埋送俾人啦。咁呢跟住呢即系原来嗰条街好开心嘅。咁于是乎一路行去大角咀嘅方向咁样。点知行到我哋有一间叫潮州咩潮州人啊。嗰间呢我哋就好想食嘅。因为嗰间即係你听潮州人都系个印象都系打冷啊粗粗鲁鲁啊。咁点知佢系似台湾嘅风格囉。即系成间用水泥式去做 decoration 啦。咁你台又木台啦。咁嗰个侍应呢就个发型好整齐啦。好斯文有礼有诚意啦。咁嗰个捧餐嗰个伯伯呢亦都系挛晒腰咁样好认真咁样做每一样嘢啦。因为个台面有一滴葱呢佢都坚持咁要抹走佢。即系成间店俾人嘅感觉呢就好 decent 嘅。即系直头系唐人街嗰啲贵价嘅食堂餐食肆。即系唔系嗰啲即系炒锅同埋雜水嗰啲，係啲貴價，即係西岸嗰啲，即係Mr. Chow 啊嗰類嗰啲餐廳嗰啲咁嘅氣質嚟嘅。咁入到呢即係餐牌呢就啲嘢都幾啱我哋 Keto 有食嘅。咁當然有好多飯啦，咁但係呢淨餸都有嘅。咁淨餸呢我哋叫醉雞翼啦，港島咩係咪港島蠔啊，港島蠔啦，姜葱角港島蠔啦，同埋嗰啲咩雞油菜雞油咩菜心啦，同埋仲有叫咩仲有一個溏心蛋啦，呢幾樣嘢同埋有泥湯啦咁樣啦。咁呢雖然佢嚟到呢係對照佢個餐牌寫佢有少少出入嘅，咁我就係懷疑呢，即係今日你一間黃咗嘅黃店呢，你真係想休息都难啊！即係人多到呢，甚至乎我听到有啲黄店呢係已经开始有啲劳资纠纷啊！因为根本一间踩晒落去晏昼都冇得唞呢，以黄店今时今日嘅生意率呢就真係做死人㗎，真係。咁所以呢有啲呢就会请两间啦，无论厨房同埋楼面都两间嘅。咁其实赚少好多钱，如果你请两间嘅话，咁但係啲人做得开心啲一样。即係唔係间间都好似龙门咁样嗰、那个部长呢，即係长头发戴顶帽嗰个呢，好似 DJ 咁样喺度带领人群嘅情绪㗎嘛。即係唔係人人嘅热情都去到呢个咁嘅阶段㗎嘛。咁所以呢，咁又听返有啲人就话如果两间呢就真係好难做啦，假如呢个热潮过咗点算呢咁样。咁我都等佢放心啦，点会咁快过啊。即係我觉得如果你两间又能够保持到啲質素食物水平同埋嗰个客人嗰个开心程度嘅话，你根本有排做啊，真係呢个热潮。因为即係我哋几个争嗰啲建制派先得㗎大佬。咁所以即係我希望佢哋好运啦，因为嗰间有个龙字嗰间 嗰间拉面呢已经做到好辛苦啊，已经停唔到啊，即係超大时工作啊。同埋咁我头先讲返嗰头先讲潮州人呢，因为佢话姜葱咩蚝咁样广岛蚝，但係佢嗰啲芽菜仔嚟晾住啲生蚝就冇姜葱味啦。咁但係胜在呢嗰、那个蚝嗰啲鲜味呢鲜到飞起，真係好耐冇食过咁鲜味嘅蚝。咁呢同埋鸡油菜心咁样同普通杂菜冇分别过。咁但係胜在呢嗰啲菜呢佢揀得好好啊。即係佢一棵菜可能两根菜，可能十根菜揀剩三根菜嗰啲咁嘅執着嘅搣菜嘅部门嚟嘅。咁所以条条菜都嫩嘅，同埋冇即係靓样嫩口同埋软身。即係呢样嘢係由个基本度做到。咁但係呢佢嘅承诺呢似乎差少少达唔到标囉。我觉得就。咁嗰、那个醉鸡翼呢就嫌佢啲鸡煮得太熟，啲即係好鞋囉少少。但味呢非常一流，味道比75分。但係隻鸡翼得50分咗我觉得。咁所以 overall 呢佢啲嘢又唔係太贵啊，同埋嗰个例汤呢即係都足料嘅，但係我嫌佢呢可能落咗好多蜜枣呢，即係飲糖水咁樣甜到。咁啊呢个套路唔好啱我啦。咁 overall 成间铺都俾75分嘅，就高过龙门产龙门冰室嘅。龙门冰室我真係勉强俾到50分啫，即係食后嗰个感觉。但係啊食物質素坐得舒唔舒服之外呢，我哋似乎係探緊另外一个餐厅 provide 到俾我哋嗰种安全感。点解咁讲呢？我觉得呢样嘢系绝对系好有价值。喺今时今日嚟讲，即系你去一家餐厅可以高谈阔论讲政治时事，嗰、那个没有免于恐惧嘅自由。即系免于恐惧嘅自由可以喺嗰度可以喺嗰度彰显到。因为而家你试下去潮兴高谈阔论啦，你试下去淡仔高谈阔论啦，你嘅侧边嘅食客你唔知系咩人嚟嘅大佬。你分钟俾人跟住你，俾人点咗相，偷影咗你，偷录咗音，真係会有生命危险㗎，唔係讲笑㗎。咁但係黄店有个好处呢，就係全部人慕名而嚟，嗰啲人嚟到都有一个慕名嘅喜悦同埋一个莫名嘅安全感。所以我觉得食黄店嘅最大得益呢，就反而係呢个精神上嘅一个支持嘅享受。即係支持咗人哋呢都一种享受嚟㗎嘛。即係都系一种赎罪嚟㗎嘛。喂，因为我唔支持佢而支持咗你呢，我觉得我支持咗你对我自己即係帮咗人都开心啲㗎嘛，係咪？或者帮成个社会都开心啲㗎嘛。大家嘅经济由大家掌管返都开心啲㗎嘛。咁我觉得呢样嘢就值得大家去坚持帮衬返黄店。係牺牲少少自己嘅方便同埋时间去拒绝一啲建制黄红色同埋蓝色嘅店囉。因为我都盡量係咁样行囉，而家係辛苦㗎，因为好难搵㗎真係。咁如果大家有呢个问题嘅时候呢，咁你出去食饭呢，我諗你由弥敦道呢个界限街直铲到去荔枝角度呢，就包你搵到你啱食嘅嘢囉。因为呢条街呢我暂时发现同一条街就最多黄店㗎囉。我谂西营盘嗰啲都多嘅，但我少去嗰边。咦，好多咗人留言咁喎。我都唔系好多，几个啫。 Samantha Chili 翻工偷听紧咋、 oh, okay. ？Samantha Chili What's Gap 又话 ，Abitramank 数96 Patreon 通常系以订购货金让 Twitter 做一些迎合小众的 content， 普通 YouTube 和 Instagram 啊 ，F 就会以 Patreon 推自己喜欢的 content， all exclusive stuff 的黄探长。好，蠢坏虫，你系咪真系记得我个名？其实我都几惊唔介意啦，不过搵次有机会去下你啲网聚或等你做节目时上来踩下场，你就真系会记得我啦吓。 Black 茶 潮州人，我成日食，推介花胶显米的黄探。长、啊、好 ，Jean Christie 探长你好，唔知你开咗 live team， 仲有 Hello 探长 ，Why I eat 而系你啱听支持。 嗱，好明显咧，呢位 Christie 咧就冇 subscribe 到我 channel 同埋冇揿嗰个钟啦，因为今日系星期四嚟噶嘛，咁星期四未甩个底噶嘛，几乎系甩过一次甩钟啫，都唔系甩个集啊，咁啊，所以咧 就係、是、係你冇 subscribe 咯，明顯。咁啊，塔咧就話你推介嗰個花膠顯米咧，我好多人食喎，見到佢啲顯都幾大隻嘅，即係個陀錶咁大隻顯嘅。咁啊，所以係啦，咁啊，你又推介俾人哋啦，真係啲嘢都唔錯噶。咁啊，另外有間黃店咧，就喺光輝圍嘅啊，光輝圍啊，就咁一個光輝圍咧。都俾我發現咗三間黃店啊！一間咧就係嗰個食牛腩嗰個咩名苑，係咪名苑啊？唔記得咗添，即係對住葵涌村嘅嗰個唔知咩苑牛腩啦。 腩 啊！牛腩。咁咧就我以前都食過嗰度一偏鹹嘅，咁咧就似乎係老細個仔接管咗，咁啊變咗黃嘅啫。咁啊，另外一間咧就係家寶漢堡啦。咁家寶嘅尖沙咀排曬長龍啦。咁光輝圍呢都多人食嘅，咁可以去踩下場啦，一般水準啦，即係保持到嘅。咁港式啲啦，因為嗰嚿肉就唔係好濃嗰啲肉味，即係可能溝咗另外啲大啲嘢啦咁樣。咁另外一間呢就農村上海堡。咁呢三間嚟講呢，嗰農村就最好食嘅。有醉雞啦，我最中意食醉雞。嗰啲酸辣湯啊，嗰啲總之上海堡有嗰啲叫自己做排骨，但其实佢一塊豬扒咁嗰啲啦，咁啊非常好食，同埋几抵食嘅。咁希望大家又去呢度啦。即系其实我咧个活动范围唔系好多地方嘅啫，即系行下山啊，有时候尖沙咀、旺角、太子最多啦。咁港岛咧近年都好少去，自从发生咗运动之后咧，我通常做嘢先会过港岛，或者去游行先会过港岛嘅啫。咁啊近来又少嘢做咯，咁所以咧。嗰边嗰啲黄店咧，我仲未发现到，咁啊推介唔到俾大家。咁啊，如果大家喺呢度可以推介俾大家一齐集思广益下，如果你知道嘅话，喂 ，John Low 你好啊 ，John Low Hello 探长 ，Why I eat 系你啱听支持 ，Jane Christie 好认同你讲茶餐厅高谈阔论的自由，我试过响唔知南定黄的曲村店食米线，嗰日系中学生中枪，隔篱有两个阿婶，一个阿叔，大约六七十岁，佢哋倾紧蓝丝计 ，Frank Curry Vivian The Key 排队都要帮衬黄店 ，Hector X 搞到 Hello 老探， 窗 外窗我都已经唔食吉野家，你啲平价连锁嘢其实已经冇乜好选择。 系啊，大快活都勉强系，我觉得大快活佢都唔系黄丝，只不过咧佢系相对独立独行咗少少，即系。我谂佢揾杜汶泽嚟做代言咧，当时都好有压力噶啦，因为佢唔系今时今日已经得罪嗰啲人噶啦。咁而佢都依然顾我咧，咁都值得支持嘅呢种态度。因为你自己做生意行得正企得正，做咩要埋呢堆咧？因为其实有啲人有心装个堆出嚟俾你埋咧，都系有佢嘅背后嘅统战嘅价值噶嘛，有个统战嘅便利噶嘛。咁以为有少少着数咧，但其实咧就牺牲咗好多嘢都唔知。今时今日就最清楚啦。嗱，咁至于上次咧，有人就对呢、這个就问我黄蓝丝扮黄丝嘅店点睇啊咁样。咁我当时嘅答案咧，即系我当时就净系谂到嘅咧，就系话冇所谓啊。佢肯认自己系黄丝，我都俾机会噶咁样。咁但系监制咧就提醒佢就话，梗系唔好制啦。原因就系咧好危险噶。原因就係呢专登呢就表面就黄过督了。咁入到去呢就有 cam 影住嗰啲人，同埋有录音录低晒佢哋讲啲乜，又甚至乎点相咁样，咁出埋啲食客价咁样。有冇咁恐怖呢？有都唔奇嘅，我相信都真係。咁於是乎呢，今日嘅雷照吹，饭照食，饭照压咁样，就係今日见闻啦。咁但系当我哋食完饭嘅时候咧，谂住攞车啦，咁去到行到一半啊，行到去砵兰街同埋太子道嘅时候咧，哇，凶险到咧，因为我哋由界限街沿嚟登度行翻去转头，跟住再去攞车咁样，去到弥敦道运动场度，哇，唔知点解去到嗰度咧，嗰条街已经封咗噶啦，但我哋用懵成成咧。即系谂住攞车之前，大金话想屙到尿咁样，咁咧嗰度四围都即系除咗深水埗方向嗰边，弥敦道嘅太子道咧已经满晒 防暴警啦，一字环牌预备跑狗噶啦已经。咁我哋话，诶、哎，不如诶冇咁快嘅，佢哋咁我哋横跨咗个马路去屙到尿先啦。咁样一夜横跨咗咗弥敦道啊。咁啊，我都未踩到上去对面弥敦道嗰个行人路咋。我哋头先企喺度身处嗰个地方咧，嗰啲催泪弹就射到嗰度啦，已经哇真系一句半句说话之差咧就中招啦，就已经中弹嘅。咁于是乎都过去啦。咁后来咧，即系嗰度好危险嘅，因为咧嗰、那个运动场道同埋弥敦道之间嗰个地铁站个顶咧，已经有四只警察防暴揸住几个嗰啲布袋弹嗰啲枪咧。哇！其实我哋完全系暴露喺射程嘅范围里面咧，即系如果突然间发癫咧，我哋真系走冇得走。咁但系屙尿好紧要噶嘛，咁啊飙咗屙尿啦。咁跟住我哋行到去，系啦，我哋跟住行到去过咗嗰、那个领导之后，第二条街第一个 block 啫。我哋上面头先话见到几个防暴警已经开枪啦，喺上面有。咁啊跟住不停咁飙啦，飙咗翻去嗰度屙尿啦。咁去到嗰度咧，即系其实香港啲人成日话平行世界咧。反而你喺太子站咧，仲明显过喺湾仔同埋呢个天美道嗰边嘅距离啊。因为太子嗰啲酒吧都一样冇开，灯光火着，甚至乎我头先所讲嘅食肆，全部都系灯光火着，全部都做紧生意。我唔明点解今日啲警察咧，明知道有咁多人出嚟消费，又冇呢个戒严令，但系照出嚟开枪，照射催泪弹。冇封路嘅情况底下照开催泪弹，即系今时今日已经去到一个冇规冇矩，佢中意点就点，冇人钳制到，包括佢上司都钳制唔到嘅现象。啲警察未有辱警罪之前，你嗌两句啊，你侮辱下佢啊，就已经可以拉你打拉你上去锁，甚至乎一个有线嘅记者车嘅司机，咩都冇做过出嚟啜口烟咁样俾你打中，仲俾你拉入去打。喂，即系而家仲衰过皇军啊！根本呢啲情况已经，即系只不过皇军会斩你个头，佢哋未斩你个头嘅分别嘅啫，真系，即系嗰种气焰啊，已经超越咗皇军啊！皇军都话为咗自己嘅国家去侵略人哋国家，攞人哋啲资源，为咗自己嘅生存而产生嘅一种侵略行为。但系啲警察为咗乜啊？为咗讨好共产党啫，共产党已经咁有钱，又有航空母舰，又讲嗰啲武器识飞咁劲。咁你仲惊啲咩呢？点解仲要用一啲咁残酷嘅手段嚟对返香港人呢？警察都香港人啦，当佢係咪？咁所以我觉得喺各种情况底下呢，今日嘅警察已经係超越咗皇军啦。咁所以我唔明点解我到今日睇新闻睇 live 都仲有人叫得落嗰啲叫做阿 Sir 嘅，真係。喂，唔該，大家以後都唔好叫嗰啲做阿 Sir 啦。阿 Sir 係一種敬意底下一個稱呼嚟嘅。阿蛇都係嘅，其實阿蛇係即係恥笑一啲人唔識英文嘅，讀咗阿蛇嘅啫，真係。咁我唔明點解啦，即係我聽到我覺得好辛苦啊！你仲叫佢阿 Sir 唔撚係啊嘛？狗都不如啦，嗰啲人。 Hectonix 搞到举报屯门美乐花园 OK 隔离嗰间富来餐厅，成班都系蓝丝废佬，自己又唔好帮衬 ，Jean Christie 咁由佢啦，我一条友啫。然后查餐厅的 CCTV 播紧新闻讲中枪，港审兴奋到跳起拍手，话叫解放军杀晒佢哋就啱啦。我劝佢，你有无良知，咁中意大陆嗰套做咩要咁辛苦落嚟香港？香港系讲法治，咁中意大陆就滚回支那。好彩佢哋三个冇打我，哈哈。 Jean Christie 我有按订阅呢，可能。无按通知，然后不停刷新 Facebook 都唔见，唔系好识玩 Stage View。 点啊点啊，听唔到你讲乜添？屯门美乐花园嗱，其实我一年前咧，我有个朋友咧住喺智乐嘅，佢当时咧就就系话困兽斗嘅嗰度，即系独市一间酒楼一间餐厅，你唔食就冇得食，啲态度好衰，啲嘢食好难食咁样。咁美乐系咪都喺附近呢？我想知，因为我上次喺喺屯门行喺三圣村途经咧，好似见到呢啲风景嘅，应该冇记错嘅。咁而家好似多咗好多嘢食，同埋 connect 咗同嗰啲屯门咩中心嗰啲， 咁应该好多啦而家。富来餐厅都系蓝丝，咁大把。如果你要讲蓝丝咧，真系好简单嘅。你睇下佢区选摆啲咩海报就知啊，真系。啊 ，Christy， 你讲，等我再读多次先，我唔系好明白你讲乜。个婶跳起啦，咁跟住你话佢咁辛苦嚟香港啦，咁跟住冇打你，咁咪好彩啦。跟住你话有按订阅，可能冇通知，咁你咪揿嗰个钟咧？请问不停咁刷新 Facebook 都唔见 ，Facebook 系咪真系？ 唔系，我见到有嘅。 哦，有架蓝色车嗰个嘛，系咯。OK， 唔知啊。 蠢坏虫，如果个餐厅老细系会扑到去同啲公匪赖鞋底嗰种贱人，个铺会装偷听同主动俾 CCTV 啲黑警都唔出奇。 Jean Christ，即系你都觉得系合理嘅，即系你咁样做。 Jean Christ 屯门美乐花园即系何耀的选区。Jean Christ 至落近市中心果头，换量 message retracted MK 满金入土好笑。我报警要大约一分几钟先有人听，然后复翻电话话翻俾我知，近来人手短缺，好好礼貌咁问我系咪好紧急，可能冇咁快可以嚟跟进，全程非常有礼。而家香港真系好古怪，警察变咗一门生意，竟然有人手短缺呢个字啊 ！Ruby 劝香港人等之爆，关你李嘉诚乜事？有钱攞去建医院吧。 嗱，咁你咁讲咧，你又真系有所不知啊！梗系关李嘉诚事啦，因为好李嘉诚都系一个收好多物业，即系同地产物业界同埋租即系租屋界，即系都系唇齿相依嘅。佢咁样做咧，都系一个姿态，两亿对佢嚟讲根本就唔系嘢。问题就系佢表面上系帮一啲食肆嘅商铺。但其实就是帮紧嗰个业主咋嘛。如果嗰间食肆冧咗，嗰个业主租唔到出去，咁佢有关嘅物业咁咪停晒囉，冇得成交囉，即係冇活动囉。咁佢咪听扑街咋嘛。即係你又以为即係佢帮嗰啲人咩。咁好简单啫，佢有钱就点会去建医院啫。佢而家搞掂自己啲生意先啦。因为佢而家只係靠香港咋嘛。即係因为外面嗰啲生意咧，譬如英国啊，佢投资海外嗰啲咧，个回报率边有香港咁高啫？香港只要你可以喺行政会有席位嘅，政府有啲咩喐动嘅，或者你嘅决策都影响到你嘅收入嘅，所以香港咪成为最佳营商环境嘅地方咯。因为唔公平啊嘛，有特权啊嘛，大捻晒啊嘛，咁所以。就梗系关佢事啦，香港、啊。 屯门美乐花园系屯门码头附近，近蝴蝶湾嗰边。Hector Excalibur 美乐在屯门码头嗰边。 哦，明白。咁啊，即系唔学讲嗰度啦。美乐我应该未去过噶。蝴蝶湾啊，蝴蝶湾系咪就系即系三圣村嗰头啊？我唔知啊，乱讲啊，唔好打头啊。佢咁啊，另外就系、是、想讲下。啊，头先我睇 live 咧，唔知点解中环嗰度嗰啲人喺街度抗争咧，有人播歌，我听到播Nando Richie 嘅 Say You Say Me 咯。咁呢套戏我知道系一个《白夜逃亡》嘅一个主题曲嚟嘅，《白夜逃亡》咧就系、是、都系讲逃避啲军警嘅一幕嘅，即系逃避军警嘅一套戏嚟嘅。咁我唔知专登播呢首歌系咪有意思，定系个 playlist 去到嗰度播呢只歌咧，都几好笑。 Ruby 潘李嘉诚先俾两亿，总共十亿 stage deal。 哦，咪就系咯，即系佢都系为咗自己啫，你唔好谂住佢真系帮啲商户啊。其实商户长期俾个业主压迫紧噶嘛，佢而家就系你压迫到冇得做，因为呢个社会嘅问题，咁佢保住佢，而令到佢啲物业或者某。即系成个物业市场唔会因此冧荡，因为而家香港明显不过咧，就是、警察代表嗰一方咧，就系、是、想香港好乱，想香港所有嘢冧晒，想香港买平嘢嘅一方， 咁嗰啲人系咩人我讲唔出，总之系大陆人啦，即系共产党嘅人喺香港想占一席位，咁佢有个能力就系捐啲钱俾援助给协会，令到警方嘅士气大振，又甚至乎连啊特首同埋啊张建宗即系副特首都惊咗佢嘅，咁佢呢个恐怖已经成功可以制止到警察以上嗰啲天敌都唔能够喐到佢嘅时候，咁警察啲咁单纯嘅头脑咁蠢，咪以为自己真系大晒咯，以为自己共产党喺背后撑腰咯，但佢可能唔知道共产党有好多帮派，共产党都好多唔同嘅板块去玩呢个游戏嘅，咁所以大家成日把口话等天收咧，老实讲天又唔会收佢嘅，咪等共产党收翻佢咯，即系当你警察去到一个咁嘅阶段咧。佢淨係針對返後生仔，淨係針對市民，佢都應該暫時未使死嘅。咁但係佢而家搞到成個層面越嚟越闊嘅時候呢，佢就真係睇爬啦。即係遲早搞到呢冇上冇下冇大冇細嘅時候呢，對家咪搞佢囉，對家又係共產黨，對家可能有軍隊添嘅。咁有啲人以為軍隊梗係幫警察啦，咁但係其實警察就最怕軍隊啦，當然。因為如果軍管香港，咁就架空曬警察。咁 ICAC 搞警察，佢背后咩都冇，靠咩呢？将来可能 ICAC 靠军队嚟搞警察都唔定㗎喎、哦。即係呢啲唔係我哋话事嘅，但问题个情况去到今时今日，只要我哋更加令到佢不停咁样出错，不停咁令到佢烧埋隔篱嗰搭，譬如武汉嗰啲其中一个表征嚟嘅啫，咁佢不停咁烧㗎，佢不停咁令到香港失去咗个平时有嘅生活习惯、生活嘅自由嘅时候，佢就自然变相烧咗好多人噶啦。咁连食餐饭都中榴弹，都中催泪弹。我揸紧个名贵跑车，你喺中环度又乱咁放，又唔封路。咁人哋你唔封路咪行咯，咁行咗又濑嘅嘢。咁你咁你估佢一路得罪几多人？得罪到即系一根一根稻草咁样压落自己嘅身体，咁啊迟早佢都死噶嘛。咁所以。我就唔会讲俾天收呢个字眼嘅，因为我觉得天系唔会收嘅，即系迟早都出事咯。我只会话佢哋，咁所以我哋根本就唔使合理化抗争者作出嘅示威嘅暴力，我完全系唔需要合理化佢哋系暴徒嘅理由，根本边度道理合唔合理化啫？我觉得嗰啲特首讲埋啲嘢咧，啲离地都爆嘅。即系我哋合理化咗，同我哋唔合理化，佢哋会唔会因为我哋合唔合理化佢有暴力而产生呢啲暴力啊？唔会噶嘛，根本而家就系佢哋嗰个世界，我哋老一辈嘅人系唔知佢点解要咁样做，但系当你思考嘅时候，你咪知道佢点解要咁样做咯。因为任何嘢自己都冇一个职位，自己都冇一个权力，或者冇一个能力。去影响到个社会，或者去即系，既然系持份者，但系我又喺个社会好似咩都唔系咁样，讲乜嘢说话，上面都唔听，政府都唔改善。其实呢个情况咧，今时今日后生嘅示威者咧，佢系由骨子里已经有个感受，最主要咧就系由代议士开始。我明明有份选呢啲人出嚟，但系你又。一个唔合理嘅情况 DQ 咗，咁长期系咁，就令到一啲唔同声音嘅阶层唔能够因为佢哋嘅倾向而改变到个社会嘅时候，长期系咁样，咁个社会就唔即系一定会发生呢啲事嘅。你不单止冇改善个根基嗰个出咗事嗰一 part， 你不停咁样火上加油，不停咁样对着干。你讲得几耐啫？你啲老嘢有几多岁啊？请问林郑都六十几啦，系咪？咁啊，更加多嗰啲指指点点嗰啲，全部都年纪唔细嘅。咁你挨到几耐啫？你收割还收割啦。陈建波就最后生啦，你做唔做多十年啦？咁但系而家呢一代俾你拉过去坐监，俾你打过，佢三十年都有得同你玩啦。咁之后系咩世界呢？即系佢哋唔谂将来，唔谂自己都有仔女，唔谂自己都有下一代。而家有可能嫌唔到民添，喂你仲唔收手㗎喎，你哋系咪豬咁蠢啊？你话嗰啲人。咁所以冇办法㗎啦，有时为咗个面呢 明知道坐都要继续做。咁啊，祝佢哋好运啦！嗱，我就好似讲到好似咩都唔关我事咁样，其实梗系唔系啦，都好关我事嘅。大佬冇晒嘢做啊，而家真系。咁但系唔通因为咁样，我去反对啲细路仔做呢啲咩？喂，大家细路仔做呢啲，无论我反对与支持，对佢嚟讲嘅影响唔系太大咯。老实讲，即系而家有好多人赎罪咁样，又话请佢食饭，又帮佢买 gear 咁剩。你觉得佢哋冇 gear， 佢哋又唔冲啦咩？我又唔觉得系咁咯。即系我觉得有时啲大人真 over 晒嘅喺呢个运动里面，即系我觉得佢哋嗰个决心咧就并唔系在乎我哋合理化同埋我有好多实质嘅支持佢哋而发声或者上街或者去冲咯。咁所以仲系用呢种思维去衡量佢哋或者衡量佢眼中嘅一啲贱民嘅话，绝对系错晒咯。即系如果佢知道嘅话，就唔会做出今日啲咁嘅行为啦。 Little Fresh 竟然仲有唔少人撑警，话啲人唔出嚟搞事，点会有 TG 放题被人打、被人拉？嗰下真系无言。 呢啲我直头讨论都费晒时间啦。即系我听到呢啲咁嘅嘢，以前我都会同佢理论下嘅，但系喂，你咪用脑谂下咯。件事沉淀咗咁多个月啦，已经。你开头好冲动咁样闹佢哋 ，OK， 即系当你从来咩都唔知啊。喂，但系咁多个月后，你点解唔问下都要咁多人去支持嘅咩？即系呢个先至系嗰啲人一个谂嘢嘅一个盲点啊嘛。喂，呢样嘢唔会冇理由噶，究竟点解咧？系咪俾美国佬洗脑咧？但系点解中国又洗唔到我哋脑咧？有冇谂过咧？系咪中国派啲蛇仔饼种？咁美国佬有冇派 iPhone 俾我咧？又冇喎、啊，即系佢哋连呢样嘢都唔谂嘅话咧，佢系坚持住讲呢个咁嘅讲法咧。即系呢啲人其实即系你成日同只猫讲，你叫佢担翻对拖鞋出嚟，佢永远都担唔到拖鞋俾你嘅。即系嗰啲人就系去到咁样嘅，只系。 Ruby Pun， 今日新闻解放军直升机在大陆预演偷袭香港点，只跌咗落山，死咗11个兵。有人阴谋论话佢哋预演是去收拾香港黑警，不是收拾示威者。春怀长都唔系冇影响，记多一份支持啲后生仔都系一份力量来记。 我就唔系好认同咁样讲法咯，即系其实佢哋唔系因为有好多大人去支持佢哋而做呢样嘢嘅。大人只不过是见到嗰啲后生仔有啲咁嘅热情，咁够扑，为咗赎罪先至走去做呢啲嘢。我其实觉得好多情况都 over 晒嘅，即系大人做嘅嘢咧，因为自己咩都唔敢做。其实好简单嘅，你够胆走埋落去一齐 back up 现场喺度，唔好喺冷气房嗰度成日打字，咁已经差好远噶啦。你都系成为一份子噶啦，已经。譬如好似我呢啲咁嘅废佬。即系我起码我都落去见证，起码有啲咩事，譬如有啲人，譬如啲后生仔乱咁冲嘅，我喺嗰边我冇咁高危噶嘛，我见到警车唔会无端捉我噶嘛，即系我哋都有个责任去提一提佢，唔好行呢度，即系顶笼系咁嘅啫。即系至于你话派嘢俾佢，我觉得呢啲系 over 咗嘅，即系我觉得佢哋唔使呢啲咧，佢哋发挥得仲好啊。而家反而咧，我觉得有时。有啲后生仔因为啲 gear 咧，因为啲物资咧而俾人拉嘅，即系你有冇谂过咁样其实害咗佢哋嘅咧？咁样会系，同埋会唔会个谂法就系正正就好似嗰啲好鬼离地嗰啲人咧，即系觉得啊背后一定嗰、那个资嗰、那个物资来源啦，同埋一个分定咧系一定有人供应嘅。唔知啊，我听边个梁振英话要查，一定要查出咧究竟佢哋嘅物资，佢哋嘅供应链。佢哋嘅資金喺邊度嚟嘅？其實呢單嘢好 organic 嘅，完全唔係因為有呢啲物資先至會有人出嚟示威，先有人出嚟暴力，先有人出嚟衝破壞燈柱或者破壞一啲銀行咁樣。當然破壞銀行或者好重暴力嘅破壞行為咧，我都幾肯定係警察做噶啦。咁但係警察只不過一個 mentor 啫嘛，即係帶領咗啲後生仔唔識衝、唔識拆嘢。唔识点样整汽油弹，唔识烧嘢，就系、是、瞬间就俾啲警察教识晒咯。咁呢个 其实警察嘅功劳重大啊！呢方面，如果唔系边度会升到级啫？因为警察就帮一啲，正如我头先所讲，要破坏香港安宁嘅秩序嗰、那个大陆共产党嘅板块去做嘢，而变相教识咗一般嘅市民都能够做到呢啲嘢啊嘛。 市被捐个医学院嗨过起医院康行分了。 嗯，咪好啦。我都好攰啊，咁啊，继续读埋我预备讲嘅嘢先啦。咁啊，系啊，头先我讲到咧，我攞车嘅时候，突然间唔知讲咗啲乜嘢。哇，嗰个情况都几恐怖嘅，因为我哋翻转头嘅时候咧，根本上我核心咧就系喺太子其中一个地铁站啦，就系砵兰街同埋太子道之间嗰个位啦。咁我想走都唔容易，咁我哋行去荔枝角道嘅时候，已经有十两百两嘅警车呢，嗰啲係 EU 车嚟嘅，就喺大角咀方向就停咗喺荔枝角度。咁试下走去另外一个方向啦，嗰、那个方向就係去返嗰、那个核心地带啦，即係话警察即係、就是、警署嗰度啦，唔使讲啦，又系企满晒防暴一字环牌预备跑狗咁样。跟住呢，我哋落到去上海街嗰间维景酒店嗰度咧，就唔能够唔提一提维景酒店咧，有啲着晒西装嘅经理出嚟嘅人咧，招呼啲人，因为警察喺荔枝角度冲紧过嚟啦，预备即系摆晒阵啦，啲 U 车已经到咗门口啦，即系我嗰阵时咁即刻走啦。咁其实嗰间酒店嗰啲经理系招呼一啲老弱妇孺嘅，咁嗰间酒店明明系大陆酒店嚟嘅，咁点解经理会？咁抵得諗呢，甚至乎有救伤呢入咗里面，即係叫嗰啲伤者入去救佢哋都有嘅。即係竟然一间大陆酒店呢係做咗九龙嘅循道卫理嘅责任喎。即係呢个令我有少少惊喜同埋诧异嘅。咁跟住退到去砵兰街后面嗰条咩啊砵兰街同埋荔枝嗰度嘅交界呢，行返去另外一边走啦。啊点知又系弥敦道已经又系满晒警察啦，即系话咧，深水埗嚟嘅荔枝角度嚟嘅弥敦道本身，弥敦道以南嚟嘅警察都全部已经包围晒嗰个框啊，即系可以话四面楚歌啊。咁于是乎，好彩我哋又比较唔系好高危啦，我哋咧就兜路啦，就兜咗荔枝角桥底嗰度穿过唐美道咁啊去攞到车咯先至。咁只不过系唐美道嗰边咧冇警察，我哋就凭嗰个缺口就走咗咯。即系我哋虽然唔系高危嘅人士，但系我哋都唔想去无端端跑狗嘅时候见到人就打，佢打错咗又唔会认错噶嘛，咁佢拉你噶啦，即系就系咁噶啦，今时今日，所以咧警察其实系恐怖撞鬼嘅，你撞到警察恐怖撞鬼嘅，所以 Halloween 系一个开心嘅日子，我好赞成啦，终于都就唔系一个恐怖嘅日子啦，比鬼节更加唔恐怖，你鬼节你哋鬼鬼祟祟翻到屋企啊，但系你而家今时今日。你唔可以大模私样，你鍾意行边条行边条路喎。啲警察完全係佢有行动嘅时候就癫狗一样无差别咁样拉人。行过又拉，金毛灵又拉，瘦瘦猛猛嗰个小路仔企喺度絕口烟又俾人打咁样。喂，咩世界嚟呀呢个究竟。咁所以呢要醒目囉，即係唔好硬拼同埋唔好老讽囉。即係当然咁样讲，我唔係话忍气吞声啦，大家都要出嚟。保持住条街不停有路人，唔係因为你咁样又唔戒严又令到条街好似戒严咁样，我哋严出街囉，我哋照出照消费。而家有好多铺头都照开，都唔会因为好似最开头元朗打人嗰日好多铺头收到风又驚暴动就唔开。其实今日嗰啲单一嘅铺头，即係非连锁店嘅食肆，已经咩铺头都开啦，唔理黄蓝都开啦，大佬赚得一蚊得一蚊啦。咁更加唔知点解嗰啲黄丝嗰啲蓝丝嘅店铺，佢有冇参考人哋点解有啲铺头排晒长龙，点解你又拍晒乌蝇呢？我觉得呢个系佢哋资讯嘅问题囉。成日睇埋嗰几个 group 呢，老人 group 啦，微信微博嗰啲 group 啦，咁完全唔知道点解人哋会排晒队囉。咁啊，睇牌啦！你做生意都唔可以咁蠢，净系信埋你自己信嘅嘢先得噶。OK， 另外咧就系、是、Halloween 中环有冇人有去到咧？正话似乎啊，得一个人答咗我就有出太子嘅啫。 咁应该就冇人去 Halloween 喎。咁另外就係听睇新聞呢，经济衰退潮呢，咁啲经济分析师呢就几公道嘅。因为全世界大围经济都下滑緊，咁香港呢我唔明咩叫进入技术性衰退喎。有冇人可以答到我咩叫技术性衰退先。咁退就退㗎啦。咁我证明咗呢，根本上个市面嘅波动呢就影响唔到一啲大嘅项目嘅经济嘅。例如楼市冇跌到啦。例如好多股市呢又冇因此会有啲咩大变动啦。除了零售业的 股票之外呢，同埋零售业本身的生意大跌之外呢，根本就是大陆的游客上面不俾佢落嚟，而令到香港的经济衰退。但而家有个落台阶俾佢呢，就是赖咗因为香港好多示威而唔俾啲大陆人落嚟香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係呢个是大话嚟嘅。其实全世界都少咗大陆人啦，即係游客啊，唔係讲已经出走咗嗰啲啊。其实全世界都少咗大陆游客嘅，只不过香港长期零售业同埋一啲嗰啲地产业咧，长期依赖咗大陆嘅游客嚟香港买楼啦，嚟香港消费啦，开铺头成个嚟到呢度开金铺、药妆店啦。咁你只即系嗰班人咧，将嗰个资金挥晒喺嗰一 part 度，上面一山水喉唔放人，你咪企喺度咯。咁而家俾个落台阶佢。咪就赖咗，因为个社会好动荡而大陆人唔落嚟咯。即系嗱，有大陆人喺度嘅话咧，可以答我啦。如果你系大陆人，你系 mainland 嘅 Chinese 嘅话咧，即系唔系话海外嗰啲，可能你都唔知啊。究竟系咪好多人而家出到境去旅行咧？因为你哋系冇尊严到咧，想去旅行都要申请餐懵噶嘛。嚟香港都唔知得几多日嘅啫嘛，又话自己收翻香港咯，咁样睇嚟都系冇噶啦。因为今日都相对少人啊，得200几人。 陈怀从今时今日香港地已经乜撚嘢荒谬嘢都会发生。至于有亚外喺中环啊，最后都系放催泪弹。 Jane Christie 老嘢唔敢出去，最多敢去沙田市广场嗰啲。会券好快封网啦。至于我全程由维园行到中环，但系网上冇可能入到，全部封路，最后都系催泪弹。 哦 ，OK， 哦，你喺维园行去中环嘅。我见到都人唔系太多，定系分得好散呢啲时间。嗰个几壮观㗎。係因为冇车搭，你会由维园行去呀，抑或究竟系大围人都系想喺个马路度表达下对政府嘅不满而咁样行呢，我想知。咁应该都系㗎，同埋大千晒咁样啦。咁我觉得今时今日大家嘅娱乐消遣，除咗喺网上嘅嗰、那个灵性嘅世界之外呢，即係虚拟嘅世界之外呢，已经冇咩实体嘢可以令到大家好刺激同埋好开心同埋觉得有意思。所以行街都非常之好嘅，冇车搭冇车搭囉，咪行多啲囉。即係以前人逼逼，日头又多车嘅时候，大家觉得行路係好辛苦嘅。即係就算你由湾仔行去铜锣湾都好辛苦嘅。但係有咁多同伴，有咁多同声同气，有咁多同一样价值观嘅人，夜晚唔出汗，天气又好好，湿度又好低嘅时候，我觉得呢个玩法呢，我觉得係成个秋季嘅潮流啊，简直係。 Chernobyl 技术性衰退是经济术语，指 GDP 连续两地下跌。Chernobyl 今日有人搞维园游行去兰桂坊。 哦 ,OK, 有人搞原来。喂，原来技术上嘅经济衰退呢，就係、是、连续两个月 GDP, 即係持续下降两个月，明白晒，多谢你啊。点解你乜都识嘅？ 至于我系根据文宣呼吁由维园集合，所以到维园大约我估2000人 ,PW, 场景渣烂到无可再烂。 係啊，冇错啊。佢就係胜在有共产党撑腰囉，以为。 Ruby 判太子又有人射中眼。 啊屌，咁样扑街。所以其实我哋突然暴露晒喺啲警察嘅把枪嗰度都几危险嘅，其实好高危嘅。咁但係驚还驚，但我都要出嚟填补住个位㗎嘛。条街唔可以冇人㗎嘛。条街如果真係冇人，咪中正你哋个计囉。你哋咪可以成功令到香港个市死咗囉。咁所以香港人係最强还嘅地方就是恩皮囉。 一日未射到我，我都一日会出去咯。老实讲，我都惊噶，唔系唔惊噶。咁俾你即系为咗屙督尿过马路俾你射中，几无辜啊！咁唔通唔出去啊？都要出噶，我觉得即系大家都唔好惊啦。即系我见到呢度得几个人有出街嘅，其他嗰啲人系咪老到要揸拐杖先？又唔系啊嘛。咁所以出街无罪，因为冇戒严令啊嘛。咁所以点解大家都咁惊咧？惊就中咗计啦。喂，咁另外就系讲紧封网，系咪真系封到网咧？呢、這个世界有 VPN 啦，有鬼卡啦，咁样。咁我用鬼卡上网，咁我去 Telegram 咁，你吹多个账咩？我用 VPN 你又 check 唔到 IP， 你又吹多个账咩？我用假名你又吹多个账咩？咁虽然都已经好多人贪方便底下就唔会用我以上用嗰几样嘢嘅时候，咪收一收声咯。咁但系好有决心想吹鸡，好有决心令到大家知道一啲嘢嗰啲人，喂，其实嗰度唔系好多人噶咋，而嗰啲人亦都绝对系会用 VPN 同埋会用鬼卡去发表嘅文宣。咁所以你嘅禁制令都系得个样啫嘛，你太唔熟互联网啦，实在。大陆就会熟啲嘅，因为佢哋成个国家都封，但香港一日未到大陆咧，你都要照顾翻一啲国际嘅。嘅唔同嘅生意人喺香港嘅运作，你断估唔可以封网咯，你亦都唔可以 scan 到啲人讲啲乜咯，因为讲咗一张图，一对一句嘢，全部都 check IP 都喺外国嘅，唔通你走去告人哋啊？即系我觉得我就真系暂时未射佢咯，我系咪有啲嘢 miss 咗？我乐观咗咧，你又可以同我讲翻声啊！ GNew 在中环放完催泪弹上席的士，居然有架的士玩米标再加200顶，他个肺当然无伤。 屌，即刻打爆玻璃啦！吴家产，而家仲黑的，点解你唔 call Uber 啊？ 六 Melon 都开紧工，一路睇住 live 真系好兴。警察封锁先由兰桂坊推到去百花街，事实上就系中环戒严，21街上见。 嗯，咁我见到咧中环咧，即系睇画面啊 ，live 嗰啲画面啊。啲鬼佬咧揸住支啤酒周围行啊，拗肚腩啊咁样，都系完全唔惊嗰啲防暴警、啊。咁我见到鬼佬高过警察两个头嘅，咁我搵个肚腩得住，警察唔敢出声、啊。呢啲咪欺善怕恶咯，扑你个街！咁啊，封网有冇啲睇法咧？讲埋呢样嘢咧，我都要瞓觉咧，因为琴晚瞓咗好少啊。啊，仲想讲多样嘢，一阵间。 PW 长者长颈部有些在刀口下踩到不少财富， 有些在刀口下踩到不少财富啊！哦，系啊，当然啦，呢、這个喂咁我想讲下咧，唔知道大家有冇买保险，即系咪仲系好 old school 咁样咧？就有个保险嘅 agent， 即系跟开你好多年咁样。咁因为以前呢，大家你冇理由问个保险 agent 呢你係黄定蓝㗎咁样。咁呢我就好好彩呢，我个 agent 呢就都几黄嘅。咁但係佢嘅成分呢就好蓝嘅。点解呢？因为年轻嘅时候呢就 cadet school 毕业，同张家辉同一届嘅。咁呢至到而家呢都有喺嗰啲 group 里面呢都有倾偈嘅。咁定期呢我见佢嘅时候呢，佢都会同我讲下嗰方面嘅消息嘅。咁呢就即系点解咁样问大家呢？即系我觉得我哋既然食得黄店，拒绝得呢个黑店嘅时候，我哋会唔会又可以呢俾啲压力嗰啲保险从业员呢？因为以我所知呢，陈建波之流呢皮皮皆是嘅，好多人做咗保险之后就变咗蓝啦，因为呢佢哋嗰啲商会呢就好多呢啲 event 啦，同埋保险公司呢有好多民建联请嘅飲宴啊，飲食食啊咁样嘅，以我所知。咁我朋友就照参加，但就唔会投票俾佢哋嘅。咁呢如果我哋既然可以揀得一啲消费嘅，咁保险 agent 系咪可以揀呢？咁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呢就真係俾一个问卷你个保险 agent 填啦，即係填撑警啊，因为同情学生啊，因为要光复香港咁样，即系你要用个 WhatsApp 俾佢填得噶啦。咁佢填咗之后咧，咁你咪再选择帮唔帮衬佢，帮衬第二个咯。 咁大家都知咧会蚀钱嘅，即系假如你供紧一个保险或者长期俾咗一啲有少少着数，咁我觉得喺呢个情况下咧，牺牲少少嚟表个态啫，系咪对大家唔难做咧？咁样咁大家自己谂啦。即系留我风凉啊，因为我嘅 agent 系黄师嚟嘅。做咩？屌！你霸咗人哋张凳啦，衰婆！真啊！好衰啊！阿 Chago 就系霸人哋张凳。阿 PW Channel 唔知道想讲紧边班人呢？ Little Fresh 有 D 的士佬真系好衰，趁乱住我哋起噶。法国难财 G New 喺网上面已经有免费 VPN 登记咗，相信 Telegram 嘅伺服器不在香港。Jean Christie 新疆嗰阵真系封网，我有个客前几年响嗰度，佢因为要查外国资料，所以一直有用 VPN， 但嗰阵连 VPN 都上唔到，唔知大陆系点做到。后来离开新疆，先再用到 PW， 撑有些人每晚执一球。 如果你成日话有些人，你不如讲边啲人啦，即系讲到 insider 咁样。喂，咁啊，其实咧，因为新疆咧就比较少啲外资啊，即系个数量唔大啦，同埋美国佬少啊，最主要系。咁但系香港有八万几个美国人噶，有几千间美国公司噶，咁所以咧，我断估佢绝对唔够胆喺香港连 VPN 都封埋咯。其实封埋 VPN 原因就是根本上唔到网啊，咁所以佢 VPN 都冇用啊，咁所以即系大家仲有一条路走就是、VPN 咯，或者用鬼卡咯，咁所以佢其实真系好离地嘅，佢啲谂埋啲咁嘅屎桥嚟嘅，真系可以讲。 蠢坏长经纪都可以难扮王记者， 我知咁啊难扮王冇办法啦，咁但系你要即系因为你咁样问佢咧，你用一个好 mile 嘅。你令到佢觉得你都有可能撑警㗎喎，咁样咁咪得囉，即係除非你同佢好熟㗎啦，咁样佢能扮王，佢扮咗王之后呢，你咪通报返俾佢公司囉，即係或者用一个办法令到佢公司都知道佢原来好王㗎囉，即係如果你肯定佢能扮王嘅话，即係我觉得都係要其中一个消费都系要厘清翻先得咯。 Andy Chow 当然扮男才知真相， 系你用一个男嘅角度去问佢啊嘛，你系撑警噶，啲我都撑噶咁样，咁啲学生抵捻死噶啦。咁假如佢话有恻隐之心，佢咁咪唔系咁讲嘅，咁你先再叫佢表态咯。OK。咁好啦，喂，咁今晚我都要差唔多啦。咁因为仲有啲嘢未做晒，因为近来接到啲咁多 job 要做，咁可能都要听朝做，因为今日个声都沙沙地。喂，咁好啦，咁希望大家 subscribe 咗个 channel 之后咧，就揿埋个钟咧，咁你又唔使次次咧，哎呀乜你今日有 live 噶，咁样咁啊唔使问啦。咁可能有时会失灵嘅，咁YouTube 都会失灵，因为好多人都唔知嘅，真系 live 咗都。咁同埋我就唔係淨係星期四先有 live 嘅，咁所以希望大家最基本 subscribe 咗先，撳埋個鐘，咁隨時 live 你就知道啦。 文財政11月2日港鐵又會封站，阻直九龍、荃灣、將軍澳和你飛出來。 其實港鐵佢點解配合佢哋咁樣做呢？即係你令到即係我唔使問點解嘅，佢主要呢就是想拉一派打一派啦，所谓即是大陆话，就是话令到一啲呢原本冇乜意见呢都归边，就企喺政府嗰边，就觉得你哋因为出去示威有暴力，就令到呢大家都唔方便啦。你唔方便嘅责任呢就因为受到啲暴徒严重嘅攻击，你见到地铁日日都系咁样讲㗎，嗰啲录音。咁但系问题你觉得佢呢个做法是不是臭效呢？我觉得真的不是很臭效。你是男的就一路是男咯。反而有个倾向是，但起码我见到个 case， 就是偏男就转了浅黄。但我就从来没见过因为这样呢 而割席㗎喎，即係話啊，原本我都支持你嘅，即係我啲朋友冇啦，我相信香港一定有，原本都支持你㗎，但係你搞到我返唔到工呢，屌我都真係都撐得勁啦，咁樣有冇嘅呢？即係我就真係未見過囉。 Jack Musick MB 港鐵大股東是政府。 咁但係嗰啲有買股票嗰啲股東，你都可以反映㗎嘛，呢、這個股東會會唔會呢？我真係唔識呀，因為好遙遠呀，即係我唔係股民嚟嘅。咁所以咁順便介紹下左上角呢，有兩個即係畫面嘅左上角啊，有兩個 QR code 就可以直接呢 sponsor 到9724嘅。咁9724呢就乃係一個免費嘅娛樂消遣嚟嘅。咁可以俾大家呢即係賓至如歸咁樣一齊傾下偈，吹下水，你一句我一句咁樣幾開心嘅。咁酒水啊，電費啊，租金啊，咁全部都我俾緊嘅。咁如果大家想分享一下，一齊分擔一下嘅話呢，就可以透過呢兩個 QR code 呢就可以 sponsor 到9724啦。咁下面呢即係個 title， 即係雷照吹，帆照壓，底下呢個 HSBC 嘅 account 呢，你如果唔信呢啲電子嘅貨幣呢，電子嘅交收呢，你可以呢就索性去櫃員機啊，或者寄支票啊，任何呢都係唔係寄支票，入錢啊，就可以寄，即係就可以 sponsor 到9724啦。PayPal 亦都一樣呢，就可以俾海外嘅朋友呢 sponsor 9724嘅。咁希望大家吹得開心啦。咁今日狀態就麻麻地，因為食得太多嘢，個人滯咗。咁跟住就係、是好啦，咁啊冇咩特別啦，咁啊希望唔好咁暴力啦，即係唔係啊，唔係講啲嗰啲所謂暴徒啊，講警察啊，即係希望佢哋都打人打到攰啦啩，仲打唔係啩 ？Michael Mac 留言，各位晚安 ，Lil Fresh 太子讚某出口風到成個火化爐咁，都唔知佢哋諗乜弱智。 絕對係啊，認同啊。喂，咁好啦，咁唔講啦，真係聲失啦，拜拜。